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羞一羞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乡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伤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31号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嘿，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这一别好像是很久很久了一样。 对，因为八月份我就没有怎么正常的来出通告哈、啊。先是这个前面休息了2周，然后来了1周之后呢，上周又赶上韩丽休假， 嗯， 所以呢这个月赶在最后一天终于又来报道了。 对，我是昨天呢这个正式回到岗位上，然后加上叶谦他还二娃老父母要继续带孩子玩，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是真正有了男左女右啊两种声音的直播版本的 NJNY、哎、 是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毕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嘛， 是的， 毕竟9月份就要到来了。 对， 很多这个大学朋友已经开学了，今天 是的，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夜里会遇到许多啊、刚刚来到北京打开广播然后与我们相遇的新朋友，在这里呢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自己。 哎， 我们这档节目哈，在北京的夜空中啊，尤其是在一些学生族的朋友这个心中呢，还是有一点点小位置的哈。 哎，因为毕竟我们做了11年了， 嗯，之久 之久。然后呢，11年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上大学的那一年听的呢，博士都毕业很多年了。 天哪！而且呢，很有可能2019年我们还有这档节目哈，所以呢，我们将会继续陪伴来到北京上大学的新生们。希望你们在北京的生活哈、啊，也会因为这档广播节目呢多了一些乐趣。当然了，一些新朋友，当然一些老朋友呢，也谢谢你们没有厌倦我们哈、啊，不离不弃，还在这里。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623红啊，我们也好久没有合影了，所以呢擦了点粉儿啊，涂了点口红，就上了今天晚上的我们俩的合影照哈、嗯，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感受一下1623红啊！今天晚上这个小树到底能长到1米几呢？ 嗯、 都有待大家的努力了。那今天呢，说到这个8月31号的时间点哈，无疑我们将会一起追忆一下这个八月和即将到来的全新的9月天，因为9月。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常常会有金九银十这样一说， 没错。而且9月份啊其实特别好的月份，首先呢很多人都会在9月份迎来新的生活、 嗯、 对吧，然后呢9月份呢又有这个中秋的假期，然后9月份呢又能够让大家期盼今年最后一个长假、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9月份的到来，哎，真的让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这个月还是挺值得赶快到来的。 对，另外就是哈，我们觉得一个月份的开启绝对是一种给自己新的暗示的开始啊、 嗯、没错。 比如说这个八月过得很糟糕啊，有很多糟心的事儿，还有一些波折，那渴望着这一页翻过去，马上进入一个全新的月份，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都有啊这样的一个打算。今天呢就欢迎各位和我们畅谈一下，然后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挑选一下今天晚上的1623红，到底谁会是八月天最后一位红人呢、嗯、 等着看咯， 告诉你。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也是在等我们亲手给到别人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 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分享同一个世界，守候错过痛苦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歹值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召唤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定是在等我们亲手给它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来自 SHE 爱上你。 他们的这个感觉哈，就是让人觉得哎，九月份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一样。 对啊，清新的美好的而且可以有收获感的那种调调哈。 是 今天晚上的红人已经挑选出来了，可能是因为阔别这么久哈，没有红人了，所以大家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在这其中呢，我找到了一位朋友，他呢将会成为今天晚上的红人，我已经把红人卡发给他了，他的名字叫做超人的幸福需要闲待。 哇，我们这一次选红人选的是蛮快的。 对，因为很多未来球嘛、 啊、 看来还真的是因为好久没有红人了。 对， 就是大家都听录播嘛， 是， 然后终于有直播了。哎，这就好像是搞对象当中哈，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他特别喜欢这种互动，然后是那种密不透风的互动，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就算是爱回复，但是也没有你回复的那么频繁。于是乎呢，其实你应该掌握一下这个节奏哈。 没错。 就像我们哎，一星期没有人求红，就是之前呢天天都有，没人来理我们。如今呢，空了一周之后， 哇，大家开始盼望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对呀、啊， 所以今天晚上求婚的人很多，但这个女生呢，幸福的超人的幸福需要咸蛋脱颖而出，担当了我们八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红人。 是，待会儿到节目的这个第三时段啊，我们也会到她的家里边去做客、嗯，看一看她的这个个人情况。 是的，整个八月31天，默默如果可以以十分制打分的话，会给自己的八月天打几分呢？ 9分。 这么完美啊、 就不完美啊，十分是完美吗？就是说我觉得八月份过得还不错，但是没有到完美，所以是9分。 可是我觉得其实在很多人心中9分就差不多满分了，因为很少人会把这个31天认为每天都可以用10分，因为你想平均到每一天最后的平均分、如果平均到9分的话、那肯定也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也是这个月很棒了。 我觉得我是这么打的啊，首先呢每天都认认真真的工作，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第二呢，这个月基本上每天都有坚持运动啊、大概70%以上的时间有45分钟以上的运动、然后其中可能还有35%以上的时间是有90分钟的运动，我觉得运动这个事情坚持的也不错。然后再来呢，虽然没有太定时来做节目，但是有中间外出旅行，对吧？然后旅行其实也是让人可以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然后这个月其实去了2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也是蛮辛苦的，但是是值得记忆的。然后再来呢，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的朋友、老友、新朋的环绕，然后大家在一起可以聊一聊以前的事情，聊一聊以后的事情，不管是怀旧还是展望未来，我觉得都是很快乐的事情。 哦，我终于知道了你的9分中的那一分是差在哪里了。 差在哪里？ 其实每个月都是那一分的，你懂的。就是你没有一个月份，当然除非那个人出现以后你才能跟自己讲。 我觉得那是加分项吧，那在生命当中是加分项，就是如果是那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也许满分应该变成20分了。 不，我就是10分制，就像我们考试有的是100分、120分、那我们用10分制给自己的八月打分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比你少一分、我8分吧。 那得分也蛮高的。 对，我对八月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比你苛刻、就我基本上不会觉得这个月份幸福和圆满到可以打到9分或10分、我认为这个月份平平安安啊、没有身体上的一些不愉快、舒服，家人自己都很顺遂哈、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可以6分起了、 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就可以6分起了，就是你肯定及格了，然后在此之上呢可能吃到了一些美味，然后有机会去到了一些美景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很 lucky 的时刻啊。比如我这个月份有一个很 lucky 的事件，就是我在一次住酒店当中哈、因为房间的这个调配然后升级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房间。 对， 然后就是体会了我觉得人生中可能只此一次的夜晚。 我觉得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那一天居然同时在一个城市，但我们彼此不知道。 是啊，就如果知道的话我就会叫你去玩，然后大家一起拍 照。而且我们是同一个酒店。 对， 这个事情真的是， 所以你要相信啊，就是生活中彼此生活交集很多的地方，然后渐渐你们会有一种气场和磁场、 对， 经常就会偶遇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相同的事情。 哎，是的，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是个很幸运的人的时候呢，这里边包含了两个特别重要的角度。第一个呢，就是当这些所谓你期待的幸运没有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坚信你仍然是幸运的。然后当它一旦发生的那一刻呢，你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过于狂喜，你真的可以用非常好的心态去享受当下的那一刻幸运。我觉得这种幸运才真的是让人值得拥有和应该拥有的一种感觉。 对，总之呢，这个八月虽然也经历了水逆啊，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总体呢，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再平均一下，能给自己的八月天打几分呢？同时，其实每个月份的经验和经历都会对于你下个月的生活有所指导，对吧？ 是， 就是9月份啊、我们将会有中秋节、教师节啊、大家的开学日， 对， 就是还值得期待的哈，而且天气也特别好。 你看8月份我就还听了五月天的演唱会、虽然没听到这首歌，但他在我前一天有唱哈，因为他是连开3天嘛，但是听到很多好歌也是很开心的。 后来的我们 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故事心痛啊，然后呢？

真的最多五分，这个八月真的好丧啊。 嗯， 看来是经历了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经历的一些动荡。 是 啊，我觉得一个月如果是真的糟糕至极的话，那往往是发生了一些就是猝不及防的事情。 然后我这边有位朋友说，哎呀，勉强一分，只能勉强一分，这个月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一直在打针和吃药。哦，那也希望你能赶快康复哈。 嗯，这个桃子大桃子他说是负分的八月。 天哪， 那十分都哪里去了？哎，有时候你说人是不是太苛刻了呢？ 嗯， 像你我其实也有很多就是灰色地带哈。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吧哈，有这种能够瞬间消化或者情绪管理的能力了。 是， 这个八月就是简单的说，你有没有哭过？如果哭过呢，可能扣0.5分，对吧？ 对， 是哭了一晚上，还是哭了几小时啊？这个可能有流眼泪，不是喜极而泣的眼泪，都要扣分。生病扣分，工作上遇到一些闪失扣分。哎，其实我这个月份也应该扣一点分，就是我在工作中遇到过闪失，你知道吗？这个闪失是我把广告漏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注意到。因为晚上到第30段的时候，我觉得多半都没有商业类型的广告了。有时候歌曲可能就播的时间长，我就没有注意，真的没有注意。就当这个事情被告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都没有想到是哪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既然发生了，就说明我没有仔细的注意这个环节。这就也是负分的地方啊，扣分的地方。事实 silence 这位听友说，八月发生了很多事儿，关于家人健康、金钱和感情，感觉很漫长。因为八月的经历，他突然间懂得了很多。真的希望接下来的九月能够一切顺遂，妈妈的手术能够顺利。好的，一起在八月的尾声啊，总结沉淀，同时也一起展望全新的九月天，我们能够过得比这个月份要好很多。 对啊，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能够不断有一些进步和变化的。然后呢，希望这些好的事情终将会到来。 对，而且这个时候包括马上到来的九月天，都是一年当中温度最为适宜哈， 啊， 蓝天绝对正宗的这个月份哈。每天都想抬头望望天，真的有秋高气爽的舒适感。好了，这个时段我们先到这里吧，稍后呢会到红人家里去。哦，这才第一个时段哈，一会儿去聊聊这个话题，继续的啊。 第三时段见喽。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从哈恰图良到柴科夫斯基，聆听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大师来了，民团来了。9月13日，著名指挥大师阿什肯纳奇执棒，全能小提琴家莱蒂西亚莫雷诺亲情演绎，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续写恢宏浪漫的俄罗斯传奇。诗意秋日，与您共享月之酣纯。订票电话665500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 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积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降雨对假日出行不利，外出请您注意防雨，驾车注意安全。此外，降雨还导致气温下降，尤其早晚开始有些凉意，请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幕布上，一只红狐狸跳上石头钻进山洞，连尾巴的抖动都极为逼真。幕布后，三个姑娘六只手撑起来狐狸的一举一动。通州台湖的双翼发文创园内，皮影戏老师韩星正带着徒弟们为不久后的国际影偶节排练剧目。没人能想到脚下的排练场一年前还是肉制品厂的加工车间，而今伴随着本市一般制造企业的腾退疏解，这里的老厂房彻底变身成为文创园，借着台湖被定位为演艺小镇的东风，引来了一批非遗艺人。超级 IP 的精彩演说，新白娘子传奇演员的爆笑对谈，种类丰富的优质文学 IP 介绍，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 IP 路演中文在线专场日前在北京举行，各行业的精英代表齐聚一堂，分享中文在线的 IP 发展成果，并且以文学 IP 为起点，与行业各方共探在新时代下网络文学的发展之路。教育部正在组织编写修订普通高中各学科的新教材，北京等已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可以从明年新高一开始启用新教材，最迟到2022年秋季全国各地都使用新教材，今后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将以此为依据。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正好生，刀上如一抹难。 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31号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又一个月份将会被翻过去了。 嗯，是啊， 明天就是9月1号了。 所以说这一个月一个月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这一年呢就在一个月一个月过去的这个进程当中也即将过去了。 对啊，就像就剩下最后的4个月了。 嗯， 2018库存4个月哈。 是， 刚刚有朋友也在感慨说，好像7月天刚刚开启，然后一下子就8月份了，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啊。沧海星岛也在感慨着这个时间啊飞快的流过，所以只有当你总结的那一刻才知道这个月份有哪些被你记得的事情。 嗯， 能够记得的开心的部分成为了加分项啊，或者说去掉一个最高分的项，然后呢伤心的部分也是被我们记得，然后变成这个去分享哈，最低分享。大部分的如常的日子可能就一笔带过。 是， 因为每个月份都会有一些雷同的日子。 对啊，我们刚才在网上也跟大家在征集大家对8月份的打分哈，其实很多朋友的得分还是蛮高的，我们看了也挺开心，但是看到一些朋友给自己打的分很低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替你难过，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你在9月份的时候能够想办法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让自己在9月结束的时候能够给自己打一个更高的分数吧。 其实我也能理解哈，就是每个年龄段他对自己生活的定义、追求、安排都不太一样。我觉得从刚刚走出校门啊、工作奋斗的年轻的朋友来说， 是， 其实他的那个节奏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比我们要快很多。 没错， 因为那是一个对自己而言锻炼、积累、投入更多的时间，你可能遇到的困难，甚至说阻碍也会多很多。 嗯， 就是因为毕竟刚到一个行业，就像我刚刚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也会遇到觉得自己真的是怎么都不顺啊，就是看别人做一件事情那么轻松，到了我自己身上就变得困难重重。 嗯， 其实那就是老天给你的磨练磨难。你想一想，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学这个专业，然后有幸接触到这个专业，那最初的起步阶段你就是要去花更多的心思磨合自己的这个状态，研究自己的这个学科的东西，然后渐入佳境。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打分的话真的很难给自己有高分项啊。高分项 真的高分项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打分的时候可能虽然有一些减分项啊，但是也会有些加分项吧。 对， 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讲说这个月如果你哭过的话可能要减掉一分。 对， 但是如果这个月你遇到了特别大的惊喜，是不是可以加两分呢？所以其实当你有过这种人生的磨难或者挫折的时候，它其实是人生当中的必然，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自己找到一些波峰，就是让自己能愉悦和更开心的项目的话，其实你的人生也会有很高的分数。 对，这里面也存在一个主动找加分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旅行是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是， 那要如果主动加分的话呢，就要安排啊，给自己安排一下这个接下来的行程。 没错， 所以也看到了有些朋友给自己9月份安排的行程，这位叫做被月光温柔，他说9月还是很值得期待的。6号我申请休年假去成都、去重庆。 哦， 虽然是我一个人的旅行，曾经说过成都这个城市火锅一定要和好朋友一起吃才有氛围。 嗯， 然而朋友长大了就很难再特意凑到一起了，不如出发吧，在路上遇到同行的人吧。 嗯， 他很这个期待这一次旅行哈。 是， 对，我觉得成都是一个特别适合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地点。 没错， 因为你不用做任何攻略，你到了那里自然就会被你的鼻子哈是牵引着 对 带到任何地方，而且任何地方都很好吃。 因为据说人最灵敏的其实不是这个视觉也不是听觉，而确确实实是嗅觉。 对啊， 然后特别容易被嗅觉支配，所以呢当你有这样的一种嗅觉寻找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呢，就不如让自己到一个靠嗅觉就可以找到好吃的啊、好玩的好喝的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去成都现在的成本啊、如果你觉得飞机票贵，那其实动车也还好啊。 对，只是可能时间会久一点。 对，只要你来了就会有这首歌是吗？ 你是有多爱呢？ 最近真的超爱的。 好吧，那我们在八月尾声再重温一下这首张韶涵翻唱的 来过我生命的你。 好听吧？ 小身材大容量哈，每次听张韶涵唱歌，听她很这种倾其所有的那种感觉哈，都会觉得这个瘦瘦小小的人真的很有能量。 对，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在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哈，真的是起起伏伏的，但是呢，仍然能够特别坚强的去面对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特别值得钦佩的勇气。 对，而且就容颜未改哈，从他出道到现在，真的还是一张娃娃脸， 而且是清脆的声音，就是。我觉得人其实声音也是会变老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仍然这么多年都是保持特别清亮的嗓音，然后这种高亢的嗓音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这个嗓音保护的不错哈、 哎、 首先肯定没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就是损害的部分 是， 然后二来就是他这种音乐的状态哈，还有他演唱的状态还是保持的不错的， 是的， 所以也一直活跃在大家的耳边。刚刚这首歌的名字我很喜欢哈， 嗯， 就是可能我们都在等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够让你发出这样的感慨的人、 嗯、 卡奇花生在谈到八月份的时候呢，用最高分九分哈，对他来说的九分最高分来定义这个月份，他说很幸福的一个月 哦， 终于找到人和我一起过七夕啦， 哇， 终于有人陪我看五月天啦， 嗯， 希望九月也很幸福， 真好。 啊，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大概就会打十分了，就是好像那句歌词就是我的人生有一个缺口哈，或者是我的幸福有一个缺口、 嗯、 那个缺口呢就是这样的一块丢失的拼图啊，如果找到它的话就真的可以打十分了，因为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是 那些生活的跌跌撞撞啊，那些鸡飞狗跳啊，可能真的就不足为奇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爱有时候能够打败很多哈，但是呢也不要就是对于爱的这种期待里多了更多夸张的部分哈，就是老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也像偶像剧一样， 是 也是每天都烟火啊，每天都是有一些土味情话， 嗯， 其实真的不然啊。我想得到幸福，稳稳的幸福的听友们大概都会有同感，幸福确实是能冷暖自知哈、 嗯、 也是更多的和自己的缺点慢慢的和解啊，才能和对方更融洽的过程。 静静的蒸发在马路上，心很烦，我总是爱转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从不同的地方，也许吧，泪滴在琴上，所以我蒸发在马路上，偶尔当心很烦，我总是爱转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 好听。 对，在谈到时间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首孙燕姿的《时光小偷》。 嗯，对啊， 就是其中有几句歌词是，我觉得不知道别人如果演绎这首歌会怎么唱哈，就是燕姿的那种一下子点到你心眼儿心坎儿的那种调调哈，就是他说泪滴到琴上，我又有歌可唱，其实真的很平淡的一个陈述哈，但是用他的那种演绎就会多了很多情境感哈，一下子你就仿佛看到了那一幕一样。 对，其实时光真的是从我们身边拿走了很多，只不过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它的流速一样，它能让我们去做的事情的这种宽度和厚度本质上是一样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去利用这些必然流逝的时间。 对啊，而且如果喜欢记录哈，或者说对生活充满着一些细节观察的人，他可能每个月份里所汲取的营养哈、啊，汲取的记忆部分会比别人多很多。 嗯， 就是我们老说美好的人，他会看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 是， 有心的人也会在生活里发现很多有心之处。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条上班的路哈、啊，有的人可能看到了就会是每天的这种两点一线的之外的东西哈、啊。 嗯， 他会关注着周围的店铺有什么变化呀，对不对？每天给自己找出一些新的开心的理由啊，等等等等。 是的， 嗯，年龄越大越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相处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是人生啊，生而为人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对啊，而且要自己找到这种快乐，其实有的时候快乐隐藏在你身边是你有而不自知的，而有的时候呢，其实快乐离你有一定的距离，你要想办法去追逐去拥抱它。 嗯， 所以呢，如果当你觉得你不够快乐的时候，真的要停下来想一想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你能做些什么样事情的改变，因为毕竟我们不能用一个完全一样的做法来换得一个完全不同的明天。 橡皮擦 W 他说，我给我自己的八月打七分，因为我很喜欢七这个数字哈。八月第一天去学游泳泡温泉，科四考试遇见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你看我说的水逆期间经常会有一些过去的朋友回到你生活中哈。 嗯， 他说去散心，爬了山，玩了水，最开心的是终于顺利拿到驾照。哎，真的，那也是这个月份当中哈，就是其他月份不常出现的少加分项。生日月有生病，有争吵，有失落，有几晚哭着睡着的。 嗯， 唯一佩服自己的是，不管怎样失落，到公司都会笑得像个傻子。 哦，这也是挺好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可以让自己能够迅速的切换，迅速调节。其实有的时候人生真的是这样，人生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理由，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这也是一种能力。 嗯， 这又是我最近经常带来的一首歌，老歌返场。 好吧，八月的尾声就当作是回忆的一个背景音乐哈， 是啊， 总结的背景音乐。因为听完了它，2018年的八月就又少了几分钟。 自行车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个夏天像秋天的落叶，假装灿烂不害怕离别，一场大雨湿透整个世界，流失我们的一切。 来不及勇敢，来自周深。 这也是跟青春的遗憾有关的一首歌哈。 是啊，他所代表的那部电影很快也会上映了，到时候我也会去看一下。 你的生活里是少不了这些娱乐活动的哈， 因为人生当中需要这些装点，他提醒你过去，然后他也帮你去看到未来呀。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单身人士哈，更应该合理的，应该说是最大化的好好的利用你的空闲时间，对，这个是决定你能否哈拥有的快乐份额和那些拥有伴侣的人相为抗衡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哈。 其实完全不用抗衡，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只要抓住你眼下的快乐，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根本不用去羡慕在你自己没有的状态下所拥有的那种快乐，因为也许有一天你会拥有，而也许其实你更珍惜的是当下的生活。 对，因为很快你就需要考虑更多了啊，一个人呢就考虑好自己啊，吃饱就行了啊，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好吧，第二十段先到这里，我们转个身呢，一起到第三十段，同时也会到我们的红人家里去做客。 哎，是的， 继续来畅谈一下八月天的总结， 一会儿见喽。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元，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元，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正强好胜，刀上如一抹 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2:1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天最后一个晚上的第30段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我们的今天晚上红人到了1623红，他已经让我们的小树长到了1.41米了。 哇哦， 对，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做超人的幸福需要咸蛋。 好，那我们就去他的家里边去看一看啊，看看他在微博的世界上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对，看他的名字其实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咸蛋超人哈但是他把它给拆分开来了。 对的， 159位关注人士是 来自湖南长沙。 对，他最新关注的是爱单车的小泽晨啊、这也是男左女右的听友。 嗯，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位是谁带他来到了微博的世界，让他拥有了今天的微博生活呢？那就是谢娜。 啊、娜 好的啊、也是为人母了。看来这位朋友是一个很喜欢看综艺节目的朋友哈。 是的，应该生活当中也充满了快乐吧？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综艺节目真的会给人带来一些快乐。 对，我觉得不管是看综艺节目啊、追剧啊，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你有点肤浅，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你在紧张的工作和各种压力的同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话， 嗯、 我觉得也属于让自己调剂的一部分，也是可以可取的哈。继续着我们今天晚上关于八月啊，要送别八月，然后也给你的八月打一点分啊。默默给他的八月打了9分之高啊， 嗯、 我打了8分啊，都看来是比这个及格线多出几分，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哈。 是， 不知道大家的八月过得如何呢？嘻嘻嘻嘻嘻呀，他说我想给自己打5分。 哦，为什么？ 八月真的很平淡呢，各方面的压力也特别大，已经下了快半个月的雨了。哎，我觉得天气对于人的心情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哎，这个真的是 到处积水，很多人也没来得及见就暂时分开了。哎呀，真的太糟糕的他的八月天了，他希望9月能够好一点。这个是确实哈，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北方还相对遇到这样的日子少一些。 嗯， 就如果南方的那种梅雨天气天天都下雨。 对，确确实实，而且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北京的天气真的超好、 嗯、 是吧， 嗯， 蓝天白云，这个甚至有一点云淡风轻，不过这两天的云彩又非常浓重。其实这种就是昨天大家都在说在北京突然可以赏云了，也是一种挺棒的天气情况、 嗯、对，云是天空的表情哈，而且拍云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是仰望天空的、 嗯、 不仅是对你的颈椎有好处而且眼泪呢也不会哗哗哗的流得不停了。其实人有时间发呆看天，那其实还是很惬意的， 嗯， 对吧？常常我们都是低着头注意脚下的路， 是， 却忘了抬头看看这个世界的美丽。 应该的，看一看吧。 嗯，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我看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这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是有办法轻易做到。 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在我的肩上，怎么样，够闪吧？ 嗯，真的是 好甜蜜的哈。就是如果你的某个月份当中哈遇到了这样的甜蜜时刻，也是为这个月最后的总结加分的项哈。 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加分项的角度不一样，其实加分项呢往往都是那些你往往过去没有拥有的， 对， 然后呢突然有了，让人觉得很幸福很兴奋，然后想要真的花时间或者用心力去珍惜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对，比如说老友重逢，这个月份里有加薪的可能啊，或者加薪了，包括在八月份我和你也一起参加了一位朋友的婚礼哈。 是， 我觉得这些事情也不是在每个月份都会出现的啊，它也会成为你这个加分项里一些甜蜜的东西。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婚礼当中有一道菜叫四喜丸子， 哎，真的是又有寓意然后也好吃， 而且平常的日子当中你基本上吃不到， 是 也不可能在家里没事做这个哈，都是小丸子，不能做大丸子，就只有在婚礼现场这个应时应景的喜庆气氛当中哈，你觉得吃起它来就格外的有气氛了， 哎，是的， 所以呢它也会成为你八月里哈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嗯， 包括接下来要到来的九月份十月份又会有很多新娘，因为这是个结婚的旺季又到了哈。 嗯，没错。 嗯，希望九月天里哈大家能够遇到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一些开心的时刻，能够给你很多的补充吧。 哎，就是希望你有了这些开心时刻之后，能让你在月末为自己这一个月打分的时候能打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分数吧。 刚刚我那首歌超级甜蜜哈，就像有眼前很多的粉色泡泡的歌曲，而突然之间旋律突变情绪大转啊。嗯， 这时间的船在你的森林穿行，扬起的帆沾满青春的光影，身体里一颗心，两个人的眼睛，暗夜到天明怎么看也看不清。我曾有一片海在你怀中变安静，不知不觉化成沉沦的憧憬，这甘愿的修行，不甘愿的宿命，热烈的眼怎么看不透爱情，等待时间回眸，独自守候爱才敢放手，也许梦醒时候你才能够带着我找到出口，陪你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就忘了吃的苦，谈笑着说领悟，时间若能回顾两颗心的每一步，我想我们会微笑着哭，陪你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爱过了才清楚，原来回忆才是我们的归宿，不管世界多残酷，只有为你才甘愿折断旅途。我曾有一片海在你怀中变安静，不知不觉化成沉沦的憧憬，甘愿的宿命，热烈的眼眸怎么看不透爱情，等待时间回眸，独自守候爱才敢放手，也许梦醒时候你才能够带着我找到出口，陪你走过的路

绿，你心里最后一个。哎呀，这个名字真的是多少人啊，尤其女人啊，最希望得到他所爱的人啊，那个答案就是我是你心里最后一个人。 但是对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很扎心，因为当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好的记忆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听到这样的歌词，可能就会想起一些所谓伤心的往事吧。 会吗？就是他也这么说过，你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结果后来又有补位的了。 最怕的就是你也这么说过别人，但是到最后没有成功。 对，这就是曾经哈激动万分的时候，会有一些爱情里的豪言壮语。 嗯， 慢慢的会发现做不到的，也就不轻易的许诺了。 是， 我们常说，说的再好，也不如真的在生活里啊，在陪伴里体会到这种爱的存在。 嗯。 这也是我们特别渴望得到的。听着这样的节目，勇往直前大部队这位听友说，真的是正能量满满的一群人，挺好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哈。以前也说过，就是这档节目走了11年之久，然后两位陪伴最长时间的男左和我啊，他们都是双鱼，然后我是天蝎，不仅是和谐的好朋友哈，同时我觉得在生活态度方面，我们也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应该是乐观主义者， 对，我们是绝对的乐观主义。 对对对，尽管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丧事儿哈，然后糟糕的事情也很多。就像我在休假的时候，我曾经在朋友圈里发过一篇文章，就是我买了一幅画，那幅画上面呢有几个英文单词哈， 嗯， 就他写的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三件事儿，就是吃、睡、旅行， 嗯， 就是用英文显示的嘛哈， 对。 我就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说我把它挂起来，然后呢当自己很丧的时候呢，就提醒自己去做这些事情，那要么就能够大睡一场哈，当这件事情是幻觉一般，要么就大吃一顿啊，让美味呢把你身体里那些糟糕的东西都给压住啊。另外就是旅行啊，我离开这座让我暂时不愉快的地方， 是 这座城市，你总得想一点啊办法吧， 嗯， 方法总会比问题多， 是的。 我就跟自己讲这三件事情很重要。当然我记得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会很遥远，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真的睡那么多的觉，就像我们今天有烦恼，明天早上还是要上班，当然今天算特例哈，星期五，更多的时候你的烦恼你的忧伤这座城市是不在乎的， 是 你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做你的事情。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城市并不在乎你，那你就要更在乎自己，让自己能够被自己照顾得更好，让自己能够从自己做的事情上得到更多的快乐，然后让自己对自己更有交代，更有把握，更有信心。因为你知道也许今天过得没有那么好，可是明天一定可以比今天更好一些。 对啊，我们的评论小树哈已经长到了1.7米啦，大个子哈，如果他是一个小女生的数的话，1.7米真的是很模特的身材了哈。超人的幸福需要咸蛋，谢谢你，我们第40段见， 一会儿见喽。 你懂什么？三界有什么好？若无贪嗔，若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愁，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弱，若永无苍老，又怎叫花火不胜诛心斗？为人守，为心留，为梦把运气都赶跑。只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浮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星球，此我

这是挺好的一种习惯啊，因为人生当中呢，就是由太多个碎片组成的。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碎片都记住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太现实。所以呢，反而不如把这些碎片能够串成几条不同的主线，然后在它里程碑的事件或者在它一个时间节点过后呢，我们给自己一个记忆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总结的意义了。 对，可能默默的它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就做了这件事情啊，然后周围的人会觉得你特别爱总结。因为总结它需要花时间， 是 花一些你对过去事情的整理啊、 嗯、 而常常我们都市人已经节奏快到已经不想去记录那些过去我们做过什么了， 嗯， 我们更看重的是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然后这些事情里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不必要再去花时间着笔墨的， 是 这样的哈。包括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年啊真的过去了三分之一了，啊，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2018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听听也挺可怕的哈。之前信誓旦旦许下的一些计划诺言，只剩下最后的四个月冲刺了。 哎，很多事情真的看你怎么想。其实我更愿意想，今年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让你去做那三分之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样呢，你想一想就觉得人生还有很多希望。 我是一想又要过生日了。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是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有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 爱我的人对我是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须 满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真的听到这首歌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是不是感觉有点穿越？这就是好妹妹和裘海正 原唱、 啊、原唱一起翻唱的、嗯、这个不能叫翻唱啊，就是一起唱的这首爱 我 的 人 和 我 爱 的 人。 这首歌真的年代久远啊，就算是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原唱、嗯、但是一说这个歌名啊，他们也会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首歌。 是 因为这个问题呢，也在遇到感情的这样的时刻里选择的时候困扰过自己、嗯、我们选择一个爱我的人呢，还是选择一个我爱的人哈、啊、我听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答案，我也认为这个答案是最为在选择的时候做最后的最终的选项的一个心理判断的东西。 嗯， 就是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爱的人。 嗯， 当你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可以选爱你的人。对吧？ 对，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但我觉得不管你怎么选，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后就不要让自己因为自己的曾经的选择而后悔就好了。嗯， 今天晚上的这个八月总结篇哈、啊，有些朋友真的很认真，音乐叫醒耳朵，他说我想说的话有点长，我写不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真的特别用了一个软件哈、啊，你看他把自己的这个、像小纸条一样写得很认真的分享给我们。他说八月有加分项也有一些减分项，但首先想到的还是开心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任性的选择性记忆，或者是逃避式记忆吧。想和你们两个分享我的加分项，比如和刚入职不久的新同事很合得来。 哦， 原本想要减肥，但却陪同事一起吃了无数次饱饱的晚餐，只因为开心。或许也没想要一个十分确切的分数，其实更在意即将到来的九月天。九月里呢，计划重新开始练车，计划去外地看一场话剧， 嗯， 计划拔掉总是会痛的智齿，计划决心去做一个决定，计划也为十月的到来做好准备。 哦， 总之要计划更积极的去生活。 哎，这个真的挺好的，就是让自己有特别好的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和幸福感。嗯、 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尤其是把你擅长的事情发挥得更加的让你觉得是给自己带来愉悦感的东西、嗯、因为其实每个人慢慢的都会找到你的一些优势所在。 确实让自己的这种优势能发挥，而且真的是让自己的优势给自己带来一些幸福感，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对啊，九月马上就要到来了，能不能在九月天里遇到让你内心活动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人呢？ 每个人看缘分喽。 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你看那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希腊，

这首歌也谈到了旅行。 对啊，就是我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的名字，所以把它带来了。你不觉得吗？就是它里边一直在讲一个人去巴黎，一个人去巴黎。 嗯， 我真的一个人去过巴黎，而且不止一次。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如果你真的要想做一件事情的话，就不要给它加上太多的限定条件。其实周围很多朋友都在讲说，哎呀，要旅行，但是没有合适的旅伴，那就试着自己去啊，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件事儿我还真的在即将41岁的生命当中没有发生过，因为女孩可能从安全角度来说吧，她还是希望有一个同行人啊，这至少两个人，上厕所的时候帮着看个包哈，拍照的时候彼此能够照一下对方，还是有一个人心里更踏实吧。 嗯， 如果国内旅行的话，比如我到另外一座城市找我的朋友，那我自己。就是在旅途中在过程里坐飞机坐火车什么的，那我都 OK 的。 嗯， 但是我没有就是到了当地没有认识一个人，然后自己一个人旅行，那真的没有过。 对，我觉得每个人就跟随自己的内心就好了，不要给自己增加太多的限制。如果你觉得跟朋友一起旅行是更安全或者更舒心的事情，就找到一些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也可以的话呢，就不要被太多事情牵绊哈。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在这点上呢，要跟女友听友们特别说一句哈，不管你认为自己一个人在很多事情上做一个人的事情多酷哈，但是呢还是以安全， 对，安全第一 作为第一的考虑啊，不管是出门坐车也好，旅行也好，很多事情上一定要别高估了自己的那种勇敢。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现在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哈。 对，作为一个上夜班这么多年的我我必须要说很幸运的是我的嘉宾们哈都会把我送到家， 嗯， 很安全，自己慢慢的也习惯了，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哈，我们融进这个夜色当中，和大家说晚安。此时此刻呢，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剩下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哈，马上就要进入到9月天了。这首歌应该是我带给大家8月尾声的最后一首歌了。 嗯， 我想讨一个好的彩头，一个好的寓意，岁月静好。 你大大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木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露珠亲吻着倾听，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风景 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 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要送走2018年的八月了。这首刘若英的《岁月静好》带给各位，希望那些不静好的时刻都可以一笔删除啊！更多的岁月静好的日子在慢慢的走来。 对啊，我特意把两首跟分别有关的歌跳了过去，直接进入到这一首，可能是我们八月份放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流年》。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唱得非常好，叫做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对， 所以不管你的人生当中会狭路相逢些什么，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些事情，也许是一些体验，也许是一些收获，我觉得它都是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呢必然会遇到的这些东西，珍惜它，拥有它，享受它，体会它，然后也让他们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那些真正有意义的痕迹。 好吧，让我们说好了，一起好好的过2018的九月天。下周再见。 下周见喽。 晚安。 晚安。 爱上一个